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稞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花卷，这上家里 有七十二变，烤 肉丝白天晚上 想要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雷。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考研生占领了图书馆各角落，杯子、感冒药应有尽有。街坊们说，就差个床吧。茶不错， 白喝自然是不错。 啊， 茶是我提供的啊。 但是我有一种人生的错觉，老觉得这个茶是为我泡的。 哎呦，白喝还要拿人茶，这就叫活生生的霸占。 你们有错觉吗？是不是？ 哎，但你的错觉为什么不吃亏呢？ 你也没吃亏啊，比如我吃得下，我能省钱，他们都喜欢我。 那是因为我这个性格决定了我的人生，知道吗？ 我觉得是你的错觉决定了人生。 我出生的日期，哎，这个日子这个时间段决定了我会有这样的错觉。 算命的都说了， 算命 你人生中有三大错觉。 信这封建迷信人人都有，小柱也有。小柱的呢，三大错觉，第一个是我觉得我能行，第二是我没烦恼，第三个错觉是我存得住钱。 哎，你对他的总结和我对他的总结不一样。 你对他总结什么呀？ 我觉得他的错觉是，第一我很安静，第二我很优雅，第三我不幼稚。 那小花，你对你的错觉我觉得总结也不一样。我对你错觉总结啊，你自认为错觉，第一是我嘴不毒，第二是我没嫉妒，第三是我不爱他，就这三点。 哎，我觉得你有一个错觉，我忽然又忘了，落了，我跟你说一下。 我的错觉你给落下了。 你的错觉我瘦了，他还爱我。 那小花，你的错觉我也落了。你第一错觉是我没锁门，第二是我没带钥匙，第三是我挑错是在帮你。 哎，小柱的错觉我落了。 我都不说话，我也不招你们俩 了。但你该落还是落了。 我今晚一定早睡，我还是那个可以撒娇的孩子。 孩子是什么玩意儿？ 我也有错觉的，我的最大错觉就是认为你们俩已经是恢复了。 不是，小柱，你最大的错觉我还没说呢。从2008年开始，你一直觉得北京的房价会降。 那还是天天不看报纸不看新闻决定的。 举点大磊具体的错觉吧。 小花，你把这势力俩字带出来。 好， 什么叫具体的错觉？ 举点具体的这个王大磊的势力错觉的这个例子。 怎么演还不好了？ 你说我什么错觉？ 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个错觉，点火锅点了很多觉得吃不完，但事实证明这个错觉就是个错觉，因为完全是不够吃。 这得多能吃啊。 然后小柱总以为和朋友关系很铁，但有的时候经不起一点玩笑。 小花的错觉就是小时候以为啊，科科都考95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能上清华，要么就能上北大。 其实真差不多， 但只是个错觉，才差了一个小数点。 你那错觉没好意思说呢，有一个特别现在的错觉，当时当令的错觉。 这错觉还有应时当令的。 对呀、啊、 那错觉跟吃的还是有关系。 你就是经常觉得打完这局王者荣耀你就去剪片子，结果你没想到你输了，你连跪八盘一直都没有剪片子。 小花啊， 一直最大最大的错觉是什么？认为自己小时候长得不好看，但是女大十八变，长大了能好一点，结果只是个错觉，长反了。 嗯，小花也是，开个酒吧就能使得暴富，哎，用心经营，多加会班，哎，就能使得暴富。好好干，埋头苦干，拿着酒吧当自己家，当自己亲生的儿子那么干，就能暴富。 嗯， 结果呢？他这不暴富吗？暴富你，暴富我的。 你们二位是不是还有一个错觉，觉得自己嘴特快，说得好，知识丰富啊，以为自己都是研究生的水平？其实你们考过研究生吗？ 嘿，这话你这， 我们都不稀的一考， 哎， 伸手到那儿就拿了180个研究生回来， 什么名单啊？ 我就说考上的对我易如反掌关门。 你来个反掌关门，我看看。 关门干嘛是？反掌关门，就是说我手翻过来看东西那么容易。 哦，看手纹啊！ 哎呦， 还是算命，封建的迷信。 小花，你们这考不了研了，探囊取物，反掌关门，你这都不明白。 你研究生考的是不是那个什么呀？抬杠系呀、啊？ 什么叫抬杠系？ 你还别这么说。 怎么了？ 现在离考研还有多少天，知道吗？ 哎，多少天多少天，我反正到日子，他到时候咣咣一撞钟，我就考试。 哎呀，我你考的也不是什么，还得撞钟呢。 不是，我肯定得到那天上一闹铃啊，咣咣一响，我才进去考试去。 不就给自己倒计时呀？ 倒计啊，倒计倒计， 你得念叨呀。王大磊还有39天， 等会 儿还有31天， 死着呢。 王大磊还有39天，这不像话。 考研， 对，这个要说考研呐，现在是一股热潮啊， 一直以来都是热潮。 当年考研什么目的？ 当年考研就是因为找不上工作。 不，当年考研是为了，哎，我提高一个水平，哎，我出类拔萃，将来找一个很好的职位 啊。 现在考研就是您说这原因了， 也是为了出来找一个更好的职位。 你们先说你考什么专业，我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打算。 我最起码我可以，比方说我艺术， 行，我现在考你艺术起源的5种学说，请作答。 嘚 嘚嘚嘚， 哎， 我换一个， 你赶紧答，再不换就炸了啊！ 我换历史。 历史 好，我换历史。 嗯， 历史的起源的8种说法。 我换生物。 生物的起源呢？ 等会儿， 6种说法。 怎么什么都跑起源的？我换一没起源的吧。 驷马分肥指的什么意思？ 驷马分肥就是他们马这饿了，他们分肥的。你这总得让我复习复习再考吧。 好，您说你复习什么？ 你到哪儿复习啊？ 我到那自习室。对，我上自习室里跟那些考研的同学们，我不会我还能考他们。 你去那儿你不知道有多大的难度吗？都在准备考研。 嘿，我看你说那有什么，不就大不了挤跟公交车一样。 你 以为我没走过早高峰？ 你就是考研大军里边的一个微生物。 好，就比作你是考研大军里的一个尘埃。 哎呦，越说越小。 那我也能落定。我告诉你说， 对， 我跟你说，这么多人排队，哇，玻璃门挤碎了好几回了。 以我这身材，我能往里拥好几下。 你照着拥呢，那看门大爷，走，等下一趟吧。 我还是早高峰，还是老公交。 图书馆满员了，你不能进去了，没你座了，你能多早起啊？ 我能多早起？嘿，你们是没见过早起的时候。嘿， 那我们哪儿见去？ 我能披星带着月我就起来。 那图书馆也不开啊？ 我守那儿啊。 哎，就为到图书馆烧那头一股香，早早班班在那儿等着。 图书馆还要烧香呢，我那些设备都齐的，什么帐篷、什么小凳子、 睡袋。 哎，我到时候我跑出来，我直接我头一个。 嘿， 你们认为我挤不进去？我排头一个，谁跟我对付我也不让啊。哼哼， 谁跟你 对 付？ 好吧。 哎， 现在你就算 我进去了吧？ 进去了。 哎。我进去了就行。 进去的话，你慌转儿。进去有什么呢？一层有座，二层有座，三层有座，四层有座，还有几个向阳的，有几个背阴的。 哎呦，这会儿你矛盾了，我坐哪层啊？我坐哪个座啊？ 你听我说， 坐4层爬楼，坐1层 阴冷。 哎，向阳的话呢，中午晒的话容易犯困。阴面吧，它早上晚上冷， 嗖的厉害。 你这么一犹豫， 去 后边那800多个， 哎， 都出门 你就过去了， 我一宿白排了。哎，那大爷没吃至于的 啊！你倒跟人对付啊！ 我本来是第一个。 哎呦， 我呀一犹豫去哪？ 我昨天晚上不想好了。 幸福来得太快，你也没想你第一个呀、 啊、你冲昏了你的头脑。 我大不了我第二天我先想好了， 对 啊，就去二层。 好， 在这个阴阳交界处，我在两界山这坐着、 哎、阴阳之间是两格，你知道吗？你坐那俩格那， 我太阳照的时候我冲那么坐，冲阴边坐着，阴冷的时候我冲阳边坐着。 好好，都想好了吗？ 哎，想好了。 第二天一大早， 哎，反正我头一个跟我没关系， 脚不沾地儿，哎，就挤到二楼去了啊。 是，二楼到了以后呢，你非常圆满的坐到了你想坐的那个位置上。 哎，两界山 的，把书包往外一倒，嗯， 啊， 怎么了？ 广带饭了， 我考研书呢，我广带饭了， 哎呦，我春游去了， 糟了， 我大不了我回取去啊，我回屋去，我站上座了啊，我站上座我能回屋取去，谁敢动我座？谁敢动我座坐谁？ 哎呦。 你也跟旁边的同学商量、 哎、 同学这座我的啊、 哎、 我回去取趟书，别占座啊，咱们都是仁义之师、哎、我 在哪学校都出来仁义之师了， 干嘛在那劝降呢？ 我说咱们都是义士豪杰啊，这座我已经占了，你可千万不能抢我这座啊， 哎， 帮我看着啊，点点点点点，赶紧往回跑。 哇，穿那鞋跟还挺硬的。 拿着书回来了，发现什么呢？你的座啊没有被人占， 哎， 但是呢你的桌啊被人家都铺满了东西。同学，这个座是我 桌， 但你是说座是你的呀？ 他们太不仁义了，这一片的圆柱这桌也是我的呀。 你没说以座为圆心、 啊、 以方圆两尺半为半径画呀、 啊、你也没放什么东西是吧？你不是说这座是你的吗？给你留着呢，我们是义士豪杰。 这看门大爷呢，咱没这么至于， 你甭管他，他不管这事儿。 我还有第三天呢，我这回啊我都背好了， 哎， 我看我还落什么，我头两天我都检查了，哎，好，又上去了， 脚沾点肉给挤到二楼了， 又是那个阴阳两隔， 对， 屁股往座上一靠， 哎，铺好了，我先铺着这回， 对， 我书都带了这回。 旁边的同学非常冷静，非常的淡定，从书包里拿出了尺子、 橡皮、 书，一会儿呢，从底下大包里拿出了一个杯子，泡了杯热咖啡，从那里边又拿出了一根香肠。 泡了一杯热香肠， 咖啡就香肠，他也不会吃。 没有，后来又拿出来了一个面包， 拿出了一个坐垫，在座位上啊垫好了。 我怎么觉得他退休了？ 拿出保温杯，里面有枸杞， 咖啡还没喝完呢， 黑枸杞， 又吃又喝。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王大姐，你是不是坐在大爷那个桌上去了？他是不是还得拿收音机、拿报纸啊、拿花镜？ 我抢传达室那位置。 接王大磊啊，有点傻眼了。这边有热水，这边有咖啡，阴面那个冷了，加一小毛毯。阳面那边热了， 加一风扇， 喝冰水。 好家伙， 加点冰。 我这两件衫什么都不用加， 还有那个睡觉枕，背书背累了，有一种那个枕头放桌子上，往里面一扎就睡着了。 我怎么觉得跟鸵鸟似的？我买一沙盆就行了。 你们看，哎呦，这枕头真不错，人家在哪儿弄的？这么一个好枕头， 哪买的？ 嚯， 这位是来学习来了吗？ 中午了吗？ 中午都吃饭，中午没地方睡觉的， 补觉真的得补觉。你想晚上复习睡得晚，早上占座起得早，就是太阳能晒着后背那段功夫补补觉。 很多同学带着吃的到图书馆吃的、 嗯、 这个我带了，我头一天我没带书那时候我就带吃的了、 嗯、但是你一看你旁边人家那带的特别好， 哎， 什么披萨饼 方便面， 就叫的叫的， 吓我一跳，我说谁， 人家那个坐垫特别的舒服，软软的，轩轩的， 里边续的是真正的好丝棉。 你呢，坐在冰冷的木椅子上， 没靠背。 我呀，我坐一会儿那冰冷木椅就热了， 坐不住， 难受，真的是如坐针毡呢。 本来的题也不会，你确实也就是坐着难受了 啊。太阳在晒着后背，晒的皮都痒痒了。 一看人家，哎，拧来拧去，垫儿也不跑。 你拧来拧去，裤子都撕了。 他是不是在我这显摆的这垫儿？考研考的又不是垫儿。 你说都是到这学习的，人家怎么那么会创造条件好好的学习呢？ 真是 我呀、啊、我下一天我争取我就都背齐了的。 行，哎，同学，一共五天上学，前三天你已经荒废在站座上了，第四天我觉得怎么着你也得把这书本一粒一丝的翻开看几眼了。 刚说看两眼啊，可能这两天啊招风了，哎，鼻子开始痒痒。 嘿，好家伙，咔咔喷啪， 小花 热闹。 小花，你要说这天受风了我都知道，什么叫这天招风了？我引蝶了没有？ 招风什么意思？这不阳光房有大玻璃门吗？ 啊， 漏了一缝，这贼风把您给吹了。 嗯，打喷嚏、流鼻涕、咳嗽、 流口水。 我怎么觉得我是大烟瘾犯了？ 可是你看对面的小伙伴呢，人家考研背题的时候还有感冒药自带着。 哎呀， 我跟他借， 嘴馋了。哎呀， 老亚同学有二甲双胍吗？ 等会儿。 我感冒接二甲双胞干嘛使？ 有那个什么？ 我感冒我降血糖啊。 阿司匹林有吗？ 哦，错了错了，是那个葵花清瘟口服。 莲花好不好？葵花清得了瘟吧？ 就说什么呢？你那时候还是个学生，不太会照顾自己。 对， 他们怎么就会照顾自己啊？ 生活能力各有高低嘛。 对，再一个有您这样的前车之鉴，大家就明白了，是不是？ 但这个事儿确实是个真事儿啊。说在河南信阳一所高校的图书馆里面呢，各个角落都被考研生占领了，那些角落里每一个都摆满了座椅板凳，桌子上除了书籍啊，还有茶壶、杯子、毯子、衣物、感冒药，可谓是应有尽有。街坊们看了以后呢，直调侃，就差一床了。 对，我带着行军床呢。我头天晚上守着，我有床，哎，我就把这也忘了，哎， 好好好，你带着，你打开，疼，那床弹开了。 哎呦我天哪，太 Q 弹了这床。 王三雷， 哎呀，把自己躺进去 展开了。哎，对对，枕着考研书，旁边放着考研加油那半缸子。 好家伙， 考研加油的半缸子。 对， 搪瓷的。 对对对， 对考研的切肤之痛啊，对于你们来说一顿饭的时间都显得那么宝贵，所以呢，你为了省去接水吃饭去医务室， 我打死在里头。 你唯独没有算计好，在图书馆里睡了几天。 哎呦，大爷放了一年假，你在那睡了几天？ 哎，你们同意这样的考研方式吗？ 不同意。 你有什么不同意的理由？ 他们老气我。 那怎么着？你是希望他们都不带这些东西？ 对， 宿舍来。 可以化妆。 不是，我说的意思就带书来就行了，是吧？ 对呀，图书馆本来就是学习的地方，你带那些东西，你馋我吗？不是。 所以你不支持？小朱，你支持吗？ 哎呦， 他们带这么些个东西。 可是我说心里话，人家带那些东西都是有原因的，不是说空穴来风，可以理解。 你给我解释解释二甲双胞干嘛使的？ 那是给你举了个例子。 对，我们也不知道其他的药。 突出你不懂。 是我不懂，是你不懂啊。 就是小朱觉得，本质上可能是考研生们，大家就是每个人都有座，谁会拼成这样呢？ 是啊。 但是呢，年年考研大军在不断的壮大，这也是现实条件所限吧。你会心疼那个曾经拼命的你吗？ 要这么说值得心疼。 他拼命不是为了小学毕业吗？ 他也不适合考研啊。 如果角落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家宝啊，和一个男生同时向自己喜欢的一个女孩表白，那女孩就说了，你们俩人既然同时追求我，这样你们去周游世界一圈之后回来再跟我说。这时候好家伙，那个男生立马收拾好行囊包裹，订好机票就准备出发了。家宝一看一乐，你傻呀，就围着这姑娘转了一圈，然后说这么一句话，你就是我的世界，我已经周游完了。哎呦，那姑娘一听当时这高兴啊，

不就得了吗？ 还真取去，一取去人警察局发现了。 对， 哎，取钱被警察局发现了、 银行通知了派出所， 银行报警了、 对、然后这小伙子还落一个伪造银行存款， 哎呦，触犯法律了。 当然了，人小伙自首了，可是呢，那也得缓刑处理啊，也不能说不判呢。 对对对对，再自首他也是犯罪行为。 可不，我跟你说，你可别到时候因为我一张嘴你就伪造去。我倒别的不说，嫁不嫁咱单说，你到时候进局子里名声不好。 对，我进柚子里行吧。 你们给别人主动的留过电话吗？ 留过呀， 留过。有好多地方需要给人家主动留电话，发快递你当然得给人留电话了。 你比方说他把人车蹭了，你人这时候人车主又不在，主动的给人留一电话承担责任吧、这就是我蹭的 啊， 该多少钱我赔、你看看，这就是人品。 就是车呢都停在一个胡同里，特别窄，这胡同自己办事呢担心要是一会儿有人让我挪车怎么办呢，那应该是在车里留个电话。 对， 可是吧，我又没带笔还没纸，这怎么留呢？ 那想办法，那有没有在地上画？ 那还被人家抹了怎么办？ 谁那么讨厌啊？ 说不准地上，你想。后来一想，有办法了呀！我这车里有一副麻将牌啊。 那管什么用啊？ 我拿麻将牌写字儿不行吗？留一电话号码，我这麻将妖姬有吧？ 要是全的就应该有。 三筒。 啊，也有。 五万五条五饼都能按五算啊。 哦， 而且很少有那个电话是13888888888， 对，一般也就是185111，顶多个111仨连着吧，仨连着， 仨一桶够了，没问题， 够了够了够了。所以呢，这个年轻人很机灵，我觉得如果你们在车上真的没有笔没有纸，又一定要留电话给别人做备份，但是你们没有麻将牌，那么你们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平时不洗车的原因。 哎。 车上拿的那个手指头写 刻破中指。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有土干嘛不刻中指？ 还有什么办法呢？ 还有什么办法？那就拿一个砖 车 底下写，是借的吧。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你可能车里没有麻将牌，但是你有扑克牌。 如果说你要有时间的话啊，比如说你那个停车票，你可以把它搓成一条一条的，或者撕成一条条的码一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同住的那个律师哥。 律师哥， 律师哥啊，就是他是干律师的，然后呢，长得很高很帅，头发老那样那样， 就是没好过， 听着像是刚经过一个风口，怎么了？ 律师哥的口才，据理力争的能力，不得不佩服啊！ 这不是发生在那刚才那个什么麻将哥身上的事儿，怎么就改律师哥了？ 一个人，其实呢，律师哥有很多特别可爱的地方， 有吗？ 特别忙， 这叫什么可爱啊？ 老谈合同， 这是他的工作， 出差。出庭， 大磊，咱俩在这儿吃什么醋？他爱夸谁夸谁去。 你听我的，小花，找你，你找几个账主子，你也老出庭， 而且老谈合同， 没得夸了， 多帅呀、把两张纸往那一放， 那我觉得你跟他谈恋爱多好。 哎呀，不是没想过。 哎呀， 你怎么说出来了？ 是怎么样呢？谈了没有啊？ 人家不同意，你非问，你看小花都逼成这样了， 人没同意啊。 可是我觉得他也没有拒绝，经常没事给他找一些好玩的故事讲讲，因为我觉得这人乐观逗乐，老给他讲，讲完了以后他老说说话一点逻辑都没有， 就是不可乐。 他还问我你想表达什么重点呢？ 你不是觉得他好吗？ 对， 老有合同。你看过何以笙箫默吗？就是那个何大律师。 知道。 哇，他们生活中跟律师谈恋爱啊，唇枪舌战，越吵越爱。 那样的话我肯定坚持不了一个礼拜。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有安全感吗？ 这有安全感吗？你跟一个律师谈恋爱，要是分手的话，我觉得你什么都得不到。 哎，可是你要想到好的地方，做事是不是严谨？第二天跟你出去约，中午干嘛，下午干嘛，认认真真，明明白白，而且特别有条理。哎，你看过他办公室吗？好多合同。 哎呦喂， 他的合同都没地儿放，都快把自己埋了 啊！你要说他办公室里好多合同，我倒 信。还有好多当事人的。 不是。 哎，可是你没发现人家这个案宗啊、文书啊分门别类，就这样整整齐齐的，我看着特羡慕。 他是干什么？他这点东西弄乱了，他就别干了。 再说口才好不好？总是以理服人，读的东西也多，中外的论著，自成一体的三观。完了，透过现象老看本质，还老说你的逻辑呢，你的重点呢。 你不是不喜欢他这样吗？ 这个， 你说，你要找一个律师谈恋爱，以后你买房子的时候跟中介谈，全程录音，收据啊、票据啊，一个不能少。要不，假如万一被坑了啊？ 夸夸夸他一亮，把他以前攒的、那个、 他什么一亮啊， 就是证据啊，消费什么法， 对方要律师吧， 说不过咱们这个咱们这个老有签合同、 这个、对对对， 咱们这屋里全是合同， 我见过他跟人吵架， 怎么说呢， 我说不上来，都就动不动就是我告你去，你看看这个有风险吗，我看看你那个有风险吗，你再看看我这个有风险吗， 互相玩一下， 不是这律师也是没准主意， 还有好多什么被告原告物权动产不动产我听得多了，最多就是谈合同， 哎，你是不是经常上法庭啊， 没有，我就在他旁边站的时候听他说的，比如说啊，他回答人家的问题都是应该吧，原则上呢对，基本上来说呢啊，对对对，理论上是有一定的可能，咱们再看看具体情况，严防死守，最后你质问人的时候，人家说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原则上是怎么着，但是也有可能那么着， 我怎么觉得你让这律师打官司输了呢， 你是担心我是不是斗不过他， 你肯定斗不过他 哎，他那么来我这么来啊， 你怎么来啊， 来我你就该哭了， 你们俩撞一块谁也别起来啊， 不能老往坏了想啊，是不是，我觉得小时候就看出他以后有出息， 怎么看出来的、 小时候他老这么跟王大磊说，我告你爸去，就是要把你爸告法庭上去，我告你爸去， 是这么讲吗， 从小就是我告老师去，你告去， 我告你们领导去，你看把领导又告法庭上去了， 这孩子后来就没人管了吧， 对，那律师哥真的不感兴趣啊， 一男的有什么不感兴趣的， 对，是个女律师吗， 女律师， 女 律 师， 女律师，周飞你就算了吧，到时候你们俩万一闹崩了，连袜子都分不到一只， 哎呦喂，我自己袜子在自己脚上穿着，我 相信还是能分到一只的， 至少有一只吧， 上回我还听到他跟他另外一个律师两个人斗咳嗽，他说老王小心我告你，老王说算了算了，成本太高了还告吗，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愉快的签合同了，人家都说有一个律师老公的感觉就是你真的好烦，但是你真的好强大呀， 你先认识好了这律师哥，别让人给你骂哭了， 哎，你帮我分析一下他是不是喜欢我啊， 不用了 不，你听我说一下吧，听我说一下，说我能理解他，说他每天在办公室做文件，陪客户开会，接客户电话，每天工作10到15个小时，而像我这么善解人意的姑娘让他很感动，接着他对我说，回到家只想安静的洗漱睡觉，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他是被我感动的只想跟我在一起呢不说话，还是说他不喜欢我、 哎、小花逻辑呢， 对你的逻辑呢， 你先让我怎么推导出来逻辑呢， 很明显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他屋里只有你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我这很有逻辑啊 对，周飞这种有逻辑，你那逻辑呢 唱京腔京韵，自是多情， 赏新老北京风物图景， 更浓的北京情怀，更多的市井百态， 更贴近生活的新鲜视角，更活灵活现的全新演绎， 娱乐七十二变， 再累也得乐呵乐呵，您说是不， 哦，是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这才是真正的灾祸。拉出某个躯壳，好几个我同时在火，瞬间擦去电光石火，不过见到你的眼神已激动我，又不必说破。爱的生活啦啦啦啦啦过，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勇敢的活。当你把手伸给我，就像左手找到右手活着，真的不错。让我感觉有灾祸，拉出某个躯壳，生活活成了生生活。我们擦出电光石火，不过简单一句加油，你相信我，一句就是火。